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九集。因为要请 Margie 来家里吃晚饭，我们夫妻两人因为穿什么衣服吵个不停。啊，除了衣服之外 Mary, 晚饭是什么菜？我想打一条跟饭菜的色调相配的领带。烤鸡，你没文件吗？我想是文件了。Mary, 我但是我不说下去了。说他干嘛呢？你没法阻止一种全国性的本能，他准是平安公司商场的鸡鸭廉价日布取过了，价钱比马路洛店里便宜。当然我是知道他们的底细的，我也跟 Mary 解释过那些连号商店做的滑头生意，一种廉价货把你吸引了进去，你就会顺便买上一大堆并非廉价货的东西，只因为他们就在你眼前。人人都明白，但是大家还是去买。我原想要给我的 Mary 小宝贝上的这一课就此夭折了。新的伊桑·艾伦·霍利从今要随大流干蠢事，并且有机会就去利用他。 Mary 说，我希望你别认为我是不忠实。我亲爱的，买只鸡的事还能谈上什么善恶吗？那实在是很便宜。我觉得你是做了件挺聪明、挺会当家的好事。你又在开玩笑。阿伦正在我的卧室里等着我。让我看看你的圣殿骑士团宝剑好吗？行，就在壁橱角落上。他完全清楚放在哪里。就在我脱衣服的那会儿，他已经把它从一只皮匣子里拿了出来，拔出剑鞘，迎着灯光举起那雪亮锋利的剑刃，对着镜子欣赏自己高贵的姿态。文章写得怎么样了？啊？你大概是在说请原谅先生是吧？哦，是的先生。我问你文章写得怎么样了？ 挺好。 你真决心要写吗？ 当然。 当然。 当然先生。 那顶帽子你也看看， 就在搁架上那只大的皮盒子里，羽毛有点发黄了。我爬进那只宽底粗脚的老式大澡盆里，从前通行把它做得那么大，以便躺在里面肆意享受。我用刷子把粘在我身上的马路洛呀，以及这一整天的劳碌啊，全冲刷了个干净，同时躺在澡盆里，不用镜子，就用指尖摸着刮了胡子。谁都会说这简直有点古罗马帝国的生活派头，激进奢侈淫靡。当我梳头发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瞧过自己的脸了。一个人完全可能每天都在刮脸，却从来没有认真瞧过自己的脸，特别是当你并不太关心他的时候。美就像人的皮肤那么浅薄，但同时美又可能来自人的内心。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要后一种。我倒并不是因为我的脸丑，在我看来它就是有点不太有趣，我只稍微做了几个表情就不再指望他们了。他们显得既不高雅又不凶恶，既不高傲又不滑稽，这仍旧是原来那张该死的老面孔在那撞腔作势。我回进卧室里时，阿伦已经把那顶插羽毛的圣殿骑士帽戴在头上。要是我戴着它竟是这么一副蠢相的话，那我简直想退团不干了。那个皮帽盒打开搁在地板上，盒子里有个用硬纸板包着天鹅绒做的衬垫，就像一只覆着的汤碗。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重新弄白那根鸵鸟毛，或者换一根新的。 要是换了新的，就把这根旧的给我好吗？ 那有什么不行？ Alan 上哪儿了？我一直没听见他的声音。哦，他那贱嗓门。 他正在写他那篇我爱美国的文章。 那你呢？ 我还在想，你能带几只躲躲猫回来吗？ 我很可能会忘了。你干嘛不自己哪一天上铺子里去一趟呢？ 行，我可以问你一件事吗？先生。 我很高兴回答。 我们家从前是拥有过正街上整整两排房子吗？ 是的。 我们还有过捕鲸船吗？ 对。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没有了呢？ 我们把他们全损失光了。 那是怎么搞的呢？ 就是这么突然之间通通丢光了。 这简直是开玩笑吗？ 这可是一桩非同小可的该死的大玩笑，要去认真解剖它一下的话。 我们学校里正解剖一只青蛙。 对你们倒挺不错，对那只青蛙可就不太妙了。阿伦，我打哪一条领带更漂亮点？ 蓝的那条。 阿伦不感兴趣的随口说了句。 等你穿好了衣服，你能有时间上阁楼来一趟吗？ 我可以抽时间，如果事情重要的话。 你真的来吗？ 我来。 那好，我现在上去开灯。 打完领带一会儿我去找你，好吧。阿伦的脚步踏在没有铺地毯的阁楼楼梯上，传来空洞的回声，只有一盏没罩子的电灯悬在屋顶横梁上。阁楼地板是用人工砍削的2英寸厚20英寸宽的松木条拼成的，足够承受那许多堆得整整齐齐的香笼盒子，里面是用纸包好的旧灯、旧花瓶以及各式各样被弃置不用了的装饰品。灯光柔和地映照着排列在书架上的各种年代的书籍，全都洁净无尘。我的 Mary 是个一丝不苟、毫不通融的清洁癖，身上干净利落的像个军士长。那些书都按大小和颜色分类排列着。 阿伦把前额贴在一个书架的顶上，低头俯视着架上的书籍。他右手扶着圣殿骑士剑的剑把头，剑头朝下垂着，活像支着一只手杖。你这样子倒像是一幅带象征意味的图画呢，我的儿子，可以叫做青春、战斗和学识。爸爸，我想问你，你说过这儿有些书里可以找到些材料。你指哪方面材料呢？ 爱国高调写在文章里的。 哦，我懂了，爱国高调，你看这个调子怎么样？难道生命是那么宝贵，和平是那么可爱，竟值得用奴役和锁链的代价去取得？上帝啊，绝不！我不知道别的人会怎么做，至于我，给我自由，或者给我死。 了不起，这可是上等货色。 的确是的，那时候地球上还真有些巨人呢。 我但愿生活在那个时代。海盗船，哦，乖乖，砰！砰砰砰砰砰，投降吧，大笔金银、满身绸缎和珠宝的女人。我真愿意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家有些老祖宗不是真经曾经干过这个事吗？你自己说过的。 是一种高等海盗，当时叫做特准撕裂船。我估计也并不像旁人事后听起来那么轻松愉快，老靠牛肉干和干面包充饥，那时候同样也有下流的家伙呢。 我不在乎，我会挣到金子并且带回家的。现在大概不让再干这个了。 不，只不过干的规模更大，组织更严密罢了。现在他们管这个叫外交。 我们学校里有个孩子获过两次电视节目奖金，一次50块，一次200块，你瞧这怎么样？ 他准是挺机灵的。 他没那回事，他说这全是靠窍门，你只要学会了找窍门，就准能想出一种噱头来。 噱头？ 是啊，比如说假装天生残废，或者假装你全靠养青蛙来供养你的老妈妈，这会使你引起观众的注意，这样他们就会选你了。他订了一份杂志，登着全国所有这类竞赛的消息。爸，我可以订一份这样的杂志吗？ 那么说当海盗是过时了，但是这种动机似乎还是在继续存在。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不劳而获，不费力气得到财富啊。 我可以订那个杂志吗？ 我还当揭露过那些竞赛作弊的丑闻以后，这类事情已经名声扫地了。 见鬼，财布呢？我是说财布呢，先生。他们只稍微改变了一点花样，我真想也能弄点这种外快。 这是外快是吗？ 钱总归是钱，怎么弄来的有什么关系？ 我可不这么想，这对靠这样弄来的钱本身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对拿这些钱的人却很有害处。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又不违反法律，不是吗？我们国家里有些最有名的大人物也…… 查理，我的儿子呀，我的儿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查理， 你真的那么想变得有钱吗？阿伦，真的想的那么厉害吗？ 你以为我愿意连摩托车都没有吗？总有20个孩子有了摩托车了。再说要是一个家里连辆汽车都买不起，也没一台电视机，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 这真叫我大吃一惊。 你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滋味吧？爸爸，有一天我做了一篇课堂作业，描写我曾祖父当过捕鲸船长的事儿。 他是当过呀。 全班都哄堂大笑。你知道他们管我叫什么吗？叫老鲸。你觉得怎么样？ 挺糟糕的。 要是你是个律师或者在银行一类的什么地方工作，那倒还不会这么糟。你知道要是我弄到一笔外快，首先要做一件什么事儿？ 我不知道做什么事儿。 我要给你买一辆汽车，那样你就不会因为别人都有觉得低人一头了。 谢谢你，阿伦。 我感到嗓子眼里一阵发涩。 哦，这没什么，反正我自己这会儿还领不到驾驶证。 我们国家所有伟大的演讲词你都可以在那个书架上找到。阿伦，我希望你读一些。 我会读的，我正需要读一读。 你的确很需要，祝你有收获。我一声不响走下楼来，一边走一边舔舔自己发干的嘴唇。阿伦的话是对的，我确实觉得低人一等。我在我那张旁边有灯的大安乐椅上一坐下来， Mary 就把报纸拿来递给了我。你是我多大的安慰呀，我的小瑶瑶。 这套衣服看起来的确很不错。 你不但是花钱的老手，还是个编谎的行家。 这条领带跟你的眼睛颜色挺相配呢。 你是在打什么主意？我看得出来。我跟你公平交易，一个秘密换一个秘密好吗？ 可是我没有什么秘密啊。 那就捏造一个嘛。 我造不出。来，伊萨，告诉我吧。 有哪个耳朵长的孩子在偷听吗？ 没有。 那好吧。 Margie 今天来过，咖啡用光了。他是这么说的，我觉得他是在对我抱着极大的好感。 来，讲出来吧。 哦，我们谈到算命的事。我说要是再重复算一次，看看是不是一样，那倒很有意思。 你真这么说了？ 我说了，他也说这挺有意思。 可是你不喜欢这些事儿啊？ 我也喜欢，只要他们算出来的是好事儿。 你想他今天晚上会算吗？ 要是你相信我的想法还值几文钱的话，我猜他正是为了算命才来的。 哦，不对，是我请他来的。 在他的怂恿之下。 你很不喜欢他。 正相反，我正渐渐地变得十分喜欢他，并且敬重他。 我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说的是真话，什么时候在开玩笑。 正在说着， Alan 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因此也不知道他刚才在听着没有，但我疑心他是在听着。 Alan 是个地地道道姑娘气十足的小姑娘，而且已经到了13岁，显得既恬静又多愁，既欢乐又脆弱，需要的时候她还会找茬闹别扭。她正处在仿佛面团刚要发酵的年龄，她可能变漂亮，也可能不。她只是只依人的小鸟，老喜欢依偎着我，气息喷在我的脸上。不过她的气息像奶牛的气息那么好闻。同时他还喜欢摸弄别人，表示亲热。 Alan 倚在我的椅子扶手上，他那瘦小的肩靠着我的肩，他用一只粉嫩的小手指伸进我的袖子，摸着我腕上的汗毛，弄得我怪痒痒的。他手臂上黄茸茸的毫毛在灯光照射下就像一层闪闪发光的金沙似的。他真是个迷人精，不过我猜所有姑娘气十足的女孩子也都一样。抹起指甲油来了。嗯，艾伦， 粉红色的妈妈准我抹，你的指甲可粗糙了。 是吗？ 不过倒挺干净的。 我刷过了。 我最讨厌像阿伦那样肮脏的手指甲。 或许你压根对他从头到脚都挺讨厌吧。 确实那样。 真是好样的，那你干嘛不杀掉他？ 你真傻。 他用指头搔搔我耳朵背后，说不定他现在就已经在害得有些小男孩子心神不定了吧。我听说你正在写那篇文章。 准是那讨厌鬼告诉你的。 写得好吗？ 好，写得可好着呢。我写完了给你看。 非常荣幸，我看你是为今天的场合特意打扮过了。 这身旧东西吗？我是留着我的新衣服明天穿。 好主意，明天会碰见一些男孩子的。 我讨厌男孩子，我真的最讨厌男孩子。 我知道你讨厌，跟人作对一向是你的座右铭，不过我也不喜欢他们。好了，现在别靠着我了，我要看一会儿报纸。 Alan 就像20年代的电影明星似的一扭身走开了，接着就立刻进行报复。 你哪天才能变得有钱啊？ 的确，将来总会有一个男人要吃尽 Alan 的苦头的。我本能的想一把抓住他揍几下，但这反而会使他正中下怀。我怀疑他准是瞄了黑眼圈，他眼里的神情就像一只母豹子那样毫不留情。下礼拜五，下礼拜五你的爸爸就会变得有钱。 好吧，我希望你快着点，我实在穷得受不了了。 说完他赶紧溜了出去。果然也是个爱偷听悄悄话的，我确实挺爱他。这说来有点古怪，因为别人身上我最讨厌的一切都集中于他的一身，可是我却挺钟爱他的。我根本没法看报，还不曾把它打开， Margie 就已经到了。他经过刻意修饰，理发店式的修饰，我猜 Mary 准懂得那是怎么修饰的，可我一点都不懂。早上来买咖啡的 Margie 像个捕兽机似的，一心想诱我入网。同一天晚上，他又来对付 Mary 了。即使他的屁股还在串，我也看不出。就算他合身的衣服底下有什么诱人的东西，那也是隐藏着的。他是个无懈可击的客人，另一位妇女邀请来的客人，殷勤妩媚，满口恭维，体贴谦逊。他对待我的神气，就仿佛从早上到现在我已经老了40岁似的。女人真是神妙莫测呀，尽管我并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仍旧要赞叹不绝。Margie 跟 Mary 在照例相互说着一些一连串的愉快的客套。 你今儿的头发是怎么梳的呀？我挺喜欢这种发饰，这颜色跟你正配，你应该老穿这种颜色。等等等等， 表示着一种并无恶意的相互赞许。这时，我却想起了曾经听到过的一个最富于女性色彩的故事来。两个女人遇见了，一个大声嚷道， 你今儿的头发是怎么梳的呀？看起来真像是戴的发套。 是戴的发套啊。 哦，可一点也看不出来。 也许这比我们所听到的或者有权听到过的一切对答都更意味深长。晚餐桌上，一方赞不绝口说烤鸡做得好，另一方却连声否认说实在不中吃。晚餐就要在这两个女人的相互恭维客套中开始了。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

奖者作品展播。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听众朋友，与其竭力考察小说中所写是否有其人有其事，还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的周围邻里和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因为书中所写的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十集。很多年没在家中请过客了，晚餐就要在这个叫 Margie 和我的 Mary 两个女人的相互恭维客套当中开始了。晚餐桌上，一方是赞不绝口地说烤鸡做得好，另一方却连声否认，说实在不中吃。 Alan 用一种仿佛准备永志不忘的目光细瞧着我们的客人，考察着他发饰打扮的每一个细节。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是从多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细心观察，并以此为基础来培养所谓女性的直觉。Ellen 回避着我的目光，他知道他挖了人家的痛疮疤，正等着别人来报复。好吧，我的厉害的女儿，我要用你想象不到的最无情的方法来进行报复。我要忘记，我要根本忘记这件事儿。这顿晚餐倒确实不错，丰盛无比，量又太多，像通常有客人来吃饭时那样，并且拿出一大堆平时不用的碗碟。饭后还喝咖啡，这是我们平常所没有的。接着是一阵大家都不说话，一心收拾碗碟的叮当声。 我来帮忙吧，我来帮忙。 那怎么行？你是客人。 那就让我来搬吧。 Mary 先用目光搜寻到了孩子们，然后把全副精神灌注到他们的身上。他们俩明知什么事就要落在他们头上，可是又毫无办法。Mary 说， 这事儿总是归孩子们干的，他们爱干，而且干得那么好，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你瞧，这有多好，这种情况现在实在很少见了。 我知道，他们肯帮着干活，我确实感到幸运极了。 我能够看穿这两个小家伙正在拼命地打主意，竭力地在想办法逃避，想闹出点乱子，装不舒服，摔破几只古老的碗碟等等。 Mary 一定也看穿了他们的鬼心眼儿。他说， 最难得的是他们从来不摔坏东西，甚至不打破一只玻璃杯。 Margie 说， 哦，你真有福气，你是怎么把他们教育的这么好呢？ 我并没有怎么教育，这全是他们的天性。你知道，有些人是生来就笨手笨脚的，阿伦和艾伦却生来就手脚灵俐。 我瞧孩子们瞥了一眼，看看他们如何对待这个局面。他们知道，他们是落进圈套了。我想他们正在猜测 Margie 是否也知道落进圈套的事。他们仍旧在打着要逃避的主意。我终于让他们完全断了这念头。不用说，他们当然是很喜欢听好听话的。不过我们别把他们耽搁了，要是我们不让他们抓紧点，他们会误了看电影的。 Margie 倒竟然能一本正经不笑出声来， Mary 呢，迅速而又吃惊的用赞赏的眼光看了我一眼。要知道，孩子们本来压根儿就没提出过要看电影。十几岁的孩子们即使不出声，他们一不在也会使屋里显得更加清静一些。他们在的时候总是会在周围制造一种乱哄哄的气氛，他们一离开，全屋子就仿佛松了一口气，安定下来。难怪据说吵架鬼只光顾有半大孩子的屋子。我们三人围绕着那个谁都明白迟早要出现的话题，小心翼翼地兜圈子。我走到镶玻璃门的石具柜前，拿出三只形状像百合花、带棉花状螺旋花纹的高脚玻璃杯，这还是不知多少年前从英国带回来的。然后我又拿出一只外面有篓子包着的大酒瓶，倒了三杯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有点变色的浓郁陈酒来。这是牙买加的朗姆酒，霍利家从前是吃航海饭的。 Margie 说， 一定很沉了， 年头比你我或者比你我的父亲还要老一些。 Mary 说了一句，他会把你喝得晕头转向的。这简直是个隆重的宴会了，伊桑只在婚丧喜事的场合才肯拿出它来。亲爱的，你觉得这合适吗？我是指正巧在复活节的前夜。 圣餐时喝的也并不是可口可乐呀，我的宝贝儿。 Mary，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的丈夫这么高兴过。这全是因为你算的命的缘故啊，一夜之间就使得他变了个人似的。 人真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怪物。他浑身是由一大堆标尺、刻度盘、计量器之类的东西组成的，我们只能弄懂其中很少的几种，就是这很少的几种恐怕也还弄得不大透彻。当时我肚里仿佛突然吞下了一团又烫又麻的烈火，它蔓延而上，在我肋骨底下形成一种又撕又割似的感觉。我耳朵里仿佛轰地刮起了一阵台风，刮得我像一只绝望的海船似的，还来不及收帆，桅杆就已经折断。我嘴里又咸又苦，眼前整个房间都在摇晃跳动，一切都仿佛是在大声疾呼地警告着有危险，警告着要发生灾祸和意外。这是当我正从两位太太坐着的椅子背后经过时突然发生的，当时一种痛苦的发抖的感情整个压倒了我，但正像它是突然而来那样，一下子又突然过去了。我重新挺起身来继续往前走动，他们简直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这种情况。现在我才体会到从前人们是怎么会一度相信魔鬼附身。我也不敢说我一定不相信这个魔鬼附身啊，来势凶猛的突然产生某种异样的感觉，他与全身的每一条神经都格格不入，他们竭力加以抗拒，却力量不敌，败下阵来，只好向入侵者拱手投降。这是一种粗暴的侵袭， 一点也不假。要是你能想象这句话所带来的那种几乎与喷灯的熊熊烈焰相近似的色彩的话，我亲爱的妻子的话音透进了我的耳骨。听人说说高兴的事情是没有什么害处的。我试了试我的嗓音，它既有力又顺耳。一点小小的希望，即便并没有希望的希望，也绝不会损害任何人的。我说着，把酒瓶放回原来的柜里，回到我的椅子边，一口喝下了半杯又沉又香的朗姆酒，坐了下来，架起腿，两手相叉，抱着膝盖。我的 Mary 说：“ 啊，我真不懂他是怎么了。他本来是一直讨厌算命，老讥笑他的。我简直不懂是怎么回事。” 我的神经末梢就像冬天风中的枯草，嗖嗖地颤动起来，交叉着的手指互相紧压的发白。让我来尽量向 Margie 解释一下。Mary 是出生于一个高尚而贫寒的爱尔兰人家。 我们家里的人并不全都那么穷的。 啊，你听不出他说话的口音来吗？听不出吗？ 现在经你这么一提醒的话， 对 ，Mary 那位已经或者应该成了圣人的祖母，曾经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是这样吧 ，Mary？ 我似乎觉得我那亲爱的妻子身上已经微微的出现了一点敌意，但我仍旧继续说下去。 可是他却毫不犹豫的也相信神怪，尽管按严格而毫不容情的基督教神学来说，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 但是这是另外一回事吗？ 当然是这样，宝贝儿，几乎每一件事都可以说是另一回事。难道你对一件自己所不懂的事情能说得上不相信吗？ Mary 说， 你得当心他，他专会拿话套住人家。 我可不会的，我既不懂得命运，也不懂得算命，我怎么会不相信他呢？既然算命的事经常在发生，我就相信它是存在的。 可是你并不相信它是真实的。 真实的是大家都要求这么做，成千上万的人，而且还为这个出钱，仅仅知道这一点就足够使人发生兴趣了，这话对吗？对吗？ 可是你还是并不…… 你别忙，我并不是不相信，只不过是不明白罢了，这并不是一回事儿。 我不明白究竟是先有命运呢，还是先有算命的。 我想我明白他的意思。 Mary 有点不高兴了。 Margie， 你明白吗？ 或许算命的人不过是对早晚必定要发生的事情特别敏感些吧，这能解决你的疑问吗？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纸牌又怎么能知道呢？没有别人去翻纸牌，自己连动都不会动。 Margie 没有忘我，但是他明白他自己已经察觉到了 Mary 越来越感到不痛快，所以正等着我拿主意。 我们来搞一次实验行不行？ 有意思的是，有类事似乎最讨厌实验，会不灵的，不过实验也无妨。谁会想到要搞实验呀？ 你们还没喝过一口朗姆酒呢。 他们一起举杯喝了一口，又放下了杯子。我把自己杯里的一口喝干，又拿出了酒瓶。 伊桑，你觉得你还想再喝吗？ 是的，宝贝儿。 我倒满了我的杯子。你能眯起眼睛来翻牌吗？ 可是那得有人来看牌呀。 那要是 Mary 或者是我来翻，你来看牌怎么样？ 按说看牌的人得跟牌发生交流才可以。 不过我也不太清楚，我们可以试试看。 Mary 说， 我觉得 要是咱们要干，就应当按规矩来干。 我的 Mary 一向是这样的，她不喜欢变化，我是说不喜欢小变化，至于大的变故，她倒比任何人都善于应付。比如说对割破手指的事她会大惊小怪，对割断喉咙她倒反而会沉着又应付自如。我此刻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已经跟 Mary 说过我们曾经商量过这件事，可是现在却显得好像我们是第一次刚想到似的。我们今天早上谈到过这件事儿。 对，我来买咖啡的时候，我今儿整天都在想这件事，我把牌带来了。 Mary 爱把拿定主意错当成生气，把生气错当成发火胡闹，他又最怕人发火胡闹，说来丢脸，这是他几个爱闹酒的叔叔养成他这种害怕心理的。此刻我可以觉察到他这种担心正在越来越抬头。 咱们别再闹着玩了吧，干脆玩玩卡西诺得了。 Margie 看出了我这种策略，他心里明白，说不定自己也在运用他。 我都无所谓， 我的命运已经定了，我一定会变得有钱的啊，别再谈这件事了。 你看，我跟你说过，他是从来就不相信这个的。他引你绕了半天圈子，最后又不干了。他有时真叫我气得发疯。 啊，是吗？可你从来没有露出来过，你永远是我可爱的太太，亲爱的。 说来奇怪，有时你能清楚地察觉到存在着某种彼此投合或者彼此抵触的暗流。并不总是这样，但的确有时会这样。 Mary 并不费心去整理思绪，或许这样反而使她更为敏感，更容易领会到这个。屋里越来越增长起一种紧张气氛。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Mary 以后也许再也不会是 Margie 的好朋友了，再也不会对他有好感了。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说真的，我倒确实很想弄懂点纸牌呢，我是一窍不通。我老听说吉普赛人都很精通它。Margie， 你是个吉普赛吗？我从来不曾认识过一个吉普赛人。 Mary 说，他婚前娘家的姓是个俄国姓，但是他自小生长在阿拉斯加。 那么说他的宽颧骨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Margie 这时候说， 我还从来不曾告诉过你我有一桩有罪的秘密呢， Mary， 那就是我们是怎么到阿拉斯加的。 哦，那儿从前属于俄国人，我们是向他们买过来的。 对，但是你可知道那儿是个监牢，就像西伯利亚一样，不过是关最坏的罪犯的。 什么样的罪行？ 最恶劣的，我的曾祖母因为行巫术被判流放到阿拉斯加。 他干了些什么？ 他呼风唤雨。 难怪你是天性遗传就会这个。 呼风唤雨？ 纸牌算命，也许这压根就是一码事儿。 Mary 说了， Marty， 你是在说笑吧？这不是真事儿。 我也许稍微有几分开玩笑 ，Mary， 但是这的确是真事儿。这是一种最坏的罪行，比谋杀还要坏。我还保存有他的一些文件，不过当然，他们都是俄文写的。 你会说俄国话吗？ 现在只会说一点儿。也许巫术今天仍旧是一种最恶劣的行为啊，罪行。 Margie， 你明白我刚才说的话了吗？他一会儿说到东，一会儿说到西，你永远弄不清他究竟在想什么。昨天晚上，今天早上，他天不亮就起来了，跑出去散步去了。 我的确是个坏蛋， 啊，不折不扣、无可救药的坏蛋。好吧，我还是想请 Margie 来算算命看，不过要让他按照自己的方法，不准你搅和。要是咱们老是说个没完，孩子们一会儿回来，咱们就干不成了。 对不起，我要出去一会儿。我爬上楼梯，走进我们的卧室。剑放在床上，帽盒打开，搁在地板上。我走进浴室，拉了一下水箱，全屋子都能听到哗哗的冲水声。我用冷水浸湿了一块手巾，按在前额和眼睛上，他们正仿佛被一种内部的压力在鼓得发胀。冷水使人感到舒服一点。我在便盆盖上坐下来，把脸抚在湿手巾上，手巾变温了，我再把它浸湿一次。回头经过卧室时，我从帽盒子里拿出那顶插羽毛的圣殿骑士帽来，把它戴在头上，走下楼梯。 你这傻瓜。 Mary 显得放了心，高兴起来，不痛快的气氛一下子消失了。他们能把鸵鸟毛弄白吗？它有点发黄了。 我想行吧，你去问问舒尔茨先生。 我礼拜一拿去。 我希望 Margie 快来算命，我非常希望他来算一算。 我把帽子套在楼梯口的扶手上，那样子就仿佛是一位喝醉了酒的元帅似的，如果真有那样的元帅的话。 去把牌桌拿来，伊桑，牌摊开来很占地方的。 我从前厅的壁橱里拿出牌桌，把桌角支开。 Margie 喜欢坐直背椅。 我摆好一张餐桌椅子。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Margie 说，专心致志。注意什么呢？ 尽可能什么也不注意，纸牌在那边长椅上，我的手提包里。 我一直认为算命的纸牌总是又脏又厚又旧的，可是这幅却干干净净，闪光发亮，仿佛涂了一层塑料似的。它们比平常玩的牌长一些，也窄一些，而且远不止52张。Margie 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子跟前，把牌在手里抡开，显出各种色彩鲜明的图画和错综复杂的花色。我亲爱的妻子 Mary 深信不疑的 Margie 的纸牌算命马上就要开始了。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静民、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